喂， 嗨， 我刚刚看到你的讯息了，怎么啦？心情不太好啊？ 有点糟。 那你要不要跟我说说看呢？ 算了吧，不说了，有点累了。 那早点休息，晚安。是不是有些话不知道该向谁说呢？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FM88.1。 无论你是心情愉悦，或是满腹苦水， 都让 Listen to 的 Cindy 惠田 来陪伴你的 Sunday Night。 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25集，我是惠田， 我是 Cindy， 晚安， 晚安啊！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 不知道大家现在走在路上有没有稍微感觉到有一点点点点点非常些微的圣诞节的气氛出现了呢？ 我有耶，我觉得冬天快要来了，然后开始觉得街景都变成蓝色紫色的啊，然后就很有快要过圣诞的感觉。 然后我们今天是第25集嘛，你们知道再过一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知道。 什么事呢？ 就是节目要过半了。 对，大家听完下一集节目了以后啊，我们的11月也差不多要过完了。 是的。 然后所以在大家走在街上的话，应该也会稍微的有感觉到有一点圣诞节的气氛了吧？ 有感受到他这么快就开始跟大家预告 Merry Christmas 了吗？ 对吧？ 他真的很爱很爱圣诞节哦。 真的，我真的超级喜欢圣诞节。你看我从节目开播讲到现在， 是 我最期待、最喜欢、最喜欢的节日真的要到了。我现在真的超开心。 说到圣诞节，就要跟大家偷偷预告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在准备文稿的时候，发现我们两个真的很有默契。 怎么说呢？ 我们都挑了同一首歌， 真的。 但是是什么歌，在哪一集？为什么挑了那首歌？怎么有默契？当然不会现在告诉你们啊，你们想什么呢？ 现在讲太早破梗了啦，我们要稍微留一点惊喜到后面。 只能跟你讲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在后面偷偷留了句，我要对这默契告白。 对，因为我真的是看到那首歌以后，我直接就在后面打了一句，我也要 Q 这一首哎。 对， 没错，很有默契的，所以大家就稍微的再等一等，很快就会知道咯。 没错。那就是已经要来到11月末了嘛，然后也就是说就快要跨年了。 没错。 大家准备好怎么跨年了吗？ 以跨年来讲哦，现在讲跨年算是有点太早了，不过因为其实我每年的跨年都过得差不多。 OK。 对，因为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去那种人挤人的地方，所以基本上跨年的时候我基本上都会在家过。 那我们把时限拉回来最近哦，上礼拜 Cindy 的男朋友是不是过生日啊？ 嘿嘿，没错，因为他刚好就是考完期中考，然后也有过生日，所以他有回台北来，那所以几乎我整个假日都是跟他一起过的。然后因为上个礼拜也有说，就是他生日到啊，为了他生日我们去吃了不少的好料哦。 讲到好料，其实就要问，除了问吃什么之外，我最爱问的就是你胖了没啦。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就是秘密了。 吃了什么呢？ 我们有去吃什么鹅肉啊，然后和牛火锅啊这一类的，你想象得到的好料我们基本上都吃了一遍啦。真的是整个过爽爽的。 那讲到刚刚其实已经做了很多预告了嘛。 没错， 我又要来做预告了耶。 没错，什么预告呢？ 我要来跟大家请假。 你看又要请假。 但要先说那一集我的声音还是会出现的，只是我可能没有在当周录，因为我要去看我老公了。 OK， 现在大家听听他的那花痴。 OK， 我机票已经买了，然后我也打回家报备跟我家人说，妈，我就是那一周要回去，原因是我要去看我老公。 然后而且听说你老公好像也出了新歌啊。 是的，是上次播过的 Wonderland 嘛，然后他的 MV 终于出来了，大家赶快上去找找来看一下。我跟你说超贴心的彩蛋哦。就是他的歌词里面有他一首旧歌是编号89757，然后那首歌是2005年发行的。那在新歌里面的这首歌的背景设定是在3005年， 捡到来就是一千年了，就是一千年以后。如果爱他的人就知道，他其实也有一首歌叫《一千年以后》。 好了，哦，这个彩蛋好恶心哦！ 不说了，我的笑容要溢出录音室之外了。 对，没错，你们应该要看看他现在这花痴的笑容，你们就会理解了。 这样才好嘛，开开心心过生活啊！ 也好，也好。那么讲到开心，那就等等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再来和大家分享我们本周的心情喽。生气了，该怎么办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来到心情温度计，照惯例就要来跟大家聊心情啦。Cindy 是不是要来跟大家报个喜呢？ 我今天终于要来报喜了。还记得我上个月的节目是跟大家说我去参加了全球华文的颁奖典礼， 是， 然后最后是铩羽而归。但是这一次我带着好消息回来咯， 而且他的好消息他还忘记跟我说，然后 对，我还忘记跟他讲， 留他的搭档在那边超紧张想说我们家孩子到底怎么了。 老师说你有紧张吗？ 我不敢问，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想 说，你想说我可能在哭吗？ 对之类的。 对，你在想到底是会伤了我的心还是 对，然后后来是为了要写文案想说我懂啊，来问一下 问一下。对，好，那就是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得奖了。对，我得的这个奖是曾旭白先生新闻奖里面下设，就是今年刚新设的一个学生组的奖。 棒棒， 超棒。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报名的这个学生组啊，我们有四个奖项，然后分别是有两个佳作、一个优选，还有一个首奖。然后大家也知道嘛，就是他们在念名单的时候都嘛会稍微卖个关子，都 是 从佳作开始念起。因为我们总共有四组学生组入围，代表说不管怎么样得奖机会都其实蛮大的。然后我们在听完前面三个奖都不是我们，兴奋到爆炸！ 他已经，我跟你说，我猜他在现场一定爆音 啊！我没有，我在现场我不敢出声。对，因为那个气氛下，我已经完全不敢出声。可是如果说我那个时候我是在其他可以乱叫的地方的话，保证现在绝对是红的，红的加三破表，严重，竟然是首奖哎，首奖！我跟我同学真的是完全不可置信。我们上台领奖的时候啊，拿到那个奖杯，我们真的觉得。因为是由我负责捧下那个奖杯，就是我去接下那个奖杯，然后由我的同学来致辞。对，我就是拿着那个奖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重好重，因为我捧起的是我们三个人在大三下那半年里面的全部的心血结晶。你知道每一个南下采访的行程，然后每一个熬夜剪片的夜晚，那些过往都是历历在目的。然后我想到也都觉得，哦，现在想回去真的是觉得，哦，好累。但是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拿下了那个奖，然后看到那个对我们的肯定的时候，整个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他刚刚说到他大三下的时候，我就想到，对，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少见到他的。 对，因为其实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忙，然后那个时候除了是在忙我校内实习的东西，然后校内实习的工作很多，我又是干部，然后再加上我们还要处理这一支十几分钟的专题。然后所以其实我整个大三下的行程真的很满很满。 而且他又不爱发现实，你知道吗？你就会想说这人是死了吗？ 死了吗？对， 就是完全看不到他，然后又没出现，然后赖还不回的那一种，哎，超级傻眼。 对，真的会，因为我有时候忙起来，我真的会不回来。对，这点我道歉，就是跟我的亲朋好友们道歉。但是，对，有时候我真的很忙，我就会不回来。 好啦， 但是我会尽量啦。 那慧田心情怎么样？再一次先恭喜 Cindy 哈， 谢谢大家。 聊到我的心情，其实还是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不用太担心。就是上礼拜的节目播出之后，其实还蛮多人 不敢留言，但都私底下密我，跟大家说没事了，没事了，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还是要过啦生活。然后这一周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有在一个平台上听到了很多好听的声音。说到这就知道我是声控了嘛，我是可以被声音疗愈的女人呐、 啊， 就是那么的肤浅。然后说长得再帅一点我就挂啦 ，OK 啊， 所以我这一周都还蛮开心的啦，都在直播里面享受男人们的声音。 嗯，看得出来，我看到你那脸上的花痴样，可以理解你这个礼拜过得多么的滋润， 比上一周好。 好啦，生活过得好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就算你不管你是开心或是不开心，这一天还是要过。那如果你开心一点过，或许这一天也会变得特别美丽哦。 是的，那讲到这里呢，就要来先放节目中的第一首歌。 这首歌是我挑的，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起参赛的伙伴们，谢谢你们和我一起度过那一段最辛苦最疲惫的时光，送上这一首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一起欣赏吧。 这些伤痛的时候，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 我们是 苏打绿，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泉水的音乐在玫瑰风中打起，无声的笛声在快乐道中苏醒。美丽是因为只留昏迷的倦意，丑恶是因为无视梦境的失去。 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FM88.1 下车。 心情停看听，来到心情停看听。刚刚听完那首歌呢，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不知道我的两个伙伴会不会听到。那如果有听到的话，就是谢谢你们陪我走过那一段这么辛苦的时光。那么我们今天的心情停看听呢，要来介绍的是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呢是日本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红色手指》。听说惠田没听过？ 对啊，我没看过，也没听过。我第一次看到它是他把那四个字打在我们的准备稿上面的时候。 OK 把那四个字这还蛮好笑的。好啦，那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一本解忧杂货店，那个也是就是他东野圭吾这位作者然后比较近期的作品。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红色手指》呢，是年代比较久远一点点了， 是真的还蛮久远的 对，它是2006年出版的。那么这一本书比起《解忧杂货店》更有推理作品的倾向，因为它其实本来就是推理作家啦。然后后来它在2011年的时候呢，翻拍为了电视作品，整本书只拍成了一集。那我是先看过了书了以后，我才去看了电视剧。不过我觉得这个电视剧的内容上不输给小说的内容。 Okay. 不过我个人还是，因为我还是先看了小说，对，所以其实我还是推小说啦。就是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哦。那么东野圭吾的小说当中啊，有几位比较常出现的主角，然后就稍微念一下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汤川学，一个是天下一大五郎，然后竹内忍、新田浩介，还有加贺恭一郎。每一位主角在东野圭吾的笔下都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而我最喜欢的一位主角就是我今天所讲的《红色手指》的主角，就是加贺恭一郎。我最常看的东野圭吾的小说也都是加贺恭一郎的系列作品哦。 加贺恭一郎原先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警官，现在是练马署的警部补。那他的兴趣呢是茶道和剑道，身手很好，头脑思绪也非常的清晰。他经常能够一眼就看出了事件的真相，再根据一些证据一层一层的解开谜题。不过他做事呢经常会超出人的逻辑，因此啊都会被当成怪人呢。那么今天所要说的红色手指呢，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日本随处可见非常非常普通的小家庭里。家里的父亲前原昭夫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和妻子八重子育有一个独生子直己。他们一家人呢和昭夫的母亲前原正惠同住，但是八重子和婆婆的关系呢非常恶劣，连带的慢慢连昭夫和直己都不太理会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正惠了。说到前原正惠呢，他的人生过得非常的辛苦，他拼命将儿子拉拔长大，他的丈夫前原张一郎却得了老年痴呆，生活无法自理，照顾了他好长一段时间呢，张一郎还是不幸病逝了，好不容易脱离了照护人生，自己却呢也得了老年痴呆。身为长子，前原昭夫认为他们一家人都应该要尽点力，负起照顾年迈母亲的责任。但是啊，八重子却是举双手反对的，他认为婆婆的存在是个麻烦，想要把她送到疗养院去。这时候呢，他们出嫁的妹妹田岛村美则是跳了出来，说她会每天都到哥哥家里来照顾妈妈，这才让正惠得以留在熟悉的家里。 而他们的儿子前原直嗣是直嗣啦，对对对，好，就是直嗣呢，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昭夫和八重子之间，其实他们没有太多的爱情可言，他们是由旁人所介绍认识的，然后交往了以后，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就这样子结了婚。婚前就没有太多的情感，婚后啊还多出了婆婆这个麻烦，这让八重子非常的不满，然后对昭夫也是冷眼相待。可是八重子啊，他对儿子直嗣就不一样咯，他非常非常的疼爱这个独子，拼尽自己的全力，也不想让他受到一点点的伤害。在母亲一直以来的溺爱之下，直嗣变成了一个敏感、易怒还很无理的小孩。而在直嗣的眼中呢，自己永远都是对的，有什么问题都是爸妈的不好。而说起直嗣这个孩子，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故事。他从小啊，在学校就不太受欢迎，常常被欺负。但是昭夫会认为说他只是想要逃课，所以就会逼着他去学校。这是因为昭夫自己对家庭的关心也不多，下班后没事常常会窝在办公室啊，或者是和同事去喝酒。家人彼此之间的情感薄弱，甚至可以说是冷漠，也难怪直嗣的思想会走偏了。 原先呢，只是思想有一些偏差，但放任不管，终究铸下了大错。八重子下班后急匆匆地打电话给自己的丈夫昭夫，要他赶快回家，说家里出事了。原来直嗣和一个七岁的小女孩认识了，带她回家，说要让她看她喜欢的卡通公仔。看完后，小女孩说自己要回家，直嗣却生气了。她觉得自己明明就对她那么好，为什么她还说要回家呢？一气之下，直嗣失手把这个小女孩掐死了，尸体就这样躺在了家里庭院的草地上。回到家的昭夫看到小女孩的尸体，他吓了一大跳，连忙说要报警处理。但是八重子再次坚决反对了，因为他认为一旦报了警，他的宝贝儿子的一生就这样毁了，永远不会有人想要接近杀了一个小女孩的人。养育这样的人长大的他们也会被世人所唾弃，八重子是这样想的。他以死相逼，要求昭夫放弃报警，无奈之下，昭夫也真的只能放弃。那这样放弃报警之后，女孩的尸体该要怎么办呢？这个世界让他们一家人陷入了迷雾，路越走越偏。经过他们夫妻二人的讨论，他们决定把女孩装到纸箱里面，深夜里用脚踏车运去家里附近的公园厕所中弃尸。昭夫把女孩丢到厕所里面后，发现女孩的背上沾到了好多院子里的草屑，一边拍掉草屑，一边又发现厕所的水箱里没有水了，根本很难可以把草屑冲走，只好呢用手慢慢接水来冲。整个过程她是心惊胆颤，生怕呢被任何一个熟识的人遇到，他们的事迹就会败露了。 那当然啦，做了像这样子的事情，他们的内心是不好过的。之后的日子里，他们更是害怕着警察有一天会找上门来。但是尸体都丢出去了，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加贺刑警和搜查一课的松宫刑警负责的就是前面家一带的地毯式搜索，然后警察一家一家的问有没有看过这个女孩呢，家里有没有草皮呢等等的问题，当然也不会错过前面家咯。而前原夫妻打从一开始就决定坚决不让直嗣见到警察，因为他们知道只要直嗣见到了警察，那个心虚的态度是绝对绝对隐瞒不了的。经过警方的调查，尽管前原家以为自己隐瞒的滴水不漏，终究还是有破绽的。加贺逐渐锁定了前原一家人，首先是因为在现场发现的草屑和前原家的草屑品种是相同的，而女孩的衣服上沾到了一些宝丽龙颗粒，代表她的身体曾经被放在纸箱里。而公厕附近的泥地上有遗留下的脚踏车痕，代表是使用脚踏车运尸的。而去到前原家拜访时，正会好像在玩一样的举起了那双昭夫用来打理尸体的手套，举到了加贺的眼前，这都让加贺越来越怀疑这一家人。而眼看警察问得越来越深入，包含事发当天的不在场证明等等的，让昭夫一相信他们被怀疑了。为了不让直嗣被抓，他和八重子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决定， 他们要让家里罹患失智症年迈的老母亲前原正惠去顶罪。 他们找来了刑警，向他们自首说弃尸的就是他们夫妻，而杀了小女孩的凶手就是前原正惠。他们说女孩呢常到家里附近玩耍，事发那天她玩坏了正惠的洋娃娃，正惠一气之下就说要惩罚她一下，随后便失手掐死了她。他们一家早已串好口供，目的就是让侄四排除在被抓的名单之外。他们一口咬死说当天晚上侄四并不在家，出去外面玩到很晚才回来的，所以对于奶奶所做的事情呢，他也知道的不多。一切听起来都很合理。嘉贺去到正惠的身边想要询问他事情，而在这一刻他确定了前原夫妻绝对是在说谎。那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嘉贺要求松宫晚一点再把支援的警力叫来，并且独自去到了另一个地方，带回了另一个人。回来后，嘉贺看着跪在地板上哭泣的前原昭夫，问他这样好吗？嘉贺告诉他，牢里的生活绝对不舒适，不怎么干净的房间，难吃的饭菜，仿佛永无止境的服刑日。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做吗？他定定地看着前原的眼睛，问着他。前原结结巴巴地说，那也没办法，毕竟妈妈犯了这样的罪。 田岛春美这个时候来了，她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却只是静静地照着嘉贺的指示为正惠做好出门的准备。她拿起了正惠平日所使用的拐杖递到哥哥眼前，让哥哥来帮母亲拄好拐杖。这时候她看到了妈妈拐杖上的那个东西，那是一个歪歪扭扭写着前原正惠的木质名牌，那是昭夫小学的时候做给正惠的礼物。妈妈即使失智了，还是这么珍惜和儿子之间的回忆啊。而昭夫在这个时候他忍不下去了，大哭着说他错了，妈妈并没有杀人。嘉贺同情地看着他，并问出了所有的真相。但是昭夫非常的不解，嘉贺到底是怎么看出他们一家人在骗人呢？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确信了前原正惠不是凶手呢？嘉贺回答，是因为那红色手指。前原正惠在失智以后一直喜欢拿化妆品在身上乱涂鸦，他还用了一支春美的口红把自己的手指给涂得红通通的。但是据春美所说，他在事发后就没有再去过前原家了，而女孩的尸体上并没有红色的指印，那如此前原正惠就绝对不是凶手啦。 嘉贺在看到正惠手上的口红后，看到了她的双眼，那双眼睛炯炯有神，绝对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会有的眼神。那双眼睛无声地对她诉说着自己不是凶手，而其实啊，这个红色手指的计划也确实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前原正惠发现儿子和媳妇想要把孙子的罪推到自己的身上之后，他就开始思考要怎么破坏他们的计划，因此他涂红了自己的手指，把这支使用过的口红请春美找借口来家里偷偷的带走，为的是要给昭夫一个放弃这个计划的机会。会在准备离开的时候给昭夫看到自己的拐杖上的名牌，也是正惠的计划，想要让昭夫想起他们之间的母子情分，并且就此改过自新。前原昭夫听完这些，他都觉得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因为如果要完成以上这些计划呢，必须要先颠覆一个大前提，原来妈妈没有痴呆。他哭着跪倒在妈妈的面前，嘴里喃喃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这一次的事件啊真的结束了。而为什么前原正惠会一直假装痴呆呢？有一种说法是啊，相伴自己多年的伴侣离世之后，生存下来的那一方会想要体会另一半死去前的心情，因此会做一些他死前做过的事，穿他死前所穿的衣服等等。前原正惠或许也是为了相同的原因装成和前原张一郎一样的痴呆。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在昭夫一家人间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因此他为自己建立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除了春美以外都再也不对人开放心扉。 那我们故事讲到这边，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故事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因为这一本小说呢，我自己是重复看过了很多很多次，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故事，也觉得这个作者的他的不管是他笔下的描述，或者是他对于整个故事的安排，然后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没错， 对，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也可以体会一下，就是体会一下这个作者他笔下的世界。 对啊，光看心底这样转写，我都觉得情节安排的非常非常细腻了。 对，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讲解的都是已经是删掉还蛮多情节的了。 是的， 对，那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嗯， 那今天在看完这篇故事了以后呢，要送上大家一下，送上一首歌。 嘿， 那虽然这首歌的内容呢和红色手指的内容完全无关， 是， 但是第一，这歌名可以反映出前缘一家做错事了。那我幸好是最后。前缘照夫可以浪子回头，没有一错再错。第二，这是我男人的歌，我就是要放。 后面那句才是重点啦。 OK 吧。 但是自己的搭档只能自己宠喽，我们听歌喽。 今天要送上的这首歌是信的《错了》，一起欣赏吧。 沉默了，你沉默了，彼此到底怎么了，变得不快乐，我是懂得会懂得，我们都不舍得，可是伤口变得难以愈合。我们曾深爱过，曾一起生活，却忽略幸福在身边默默守候。爱结的不够，鬼迷心窍，还想要更多，以为人生该尽情挥霍。不能走到最后，想要更自由，我才发现失去你是一种折磨。 的故事，让我们来帮你说 Good night 说书人。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是信的错了，不是他的脑残粉的，我要认证，真的很好听啦。 是不是？你看我男人的歌就是不一样吧。 就此打住，来到今晚的 Good Night 说书人，一样要来跟大家说故事咯。延续上个礼拜要讲的是 Charles 集短篇的第三篇，不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 每次回国，我便会重新踏上这片校园，尽管只有停留一两天，都还是会来晃晃，看绿叶是否仍那年夏日一般在阳光下盎然，看湖里的荷花是否仍如那一年的那样的绽放。校园很大，所以需要骑脚踏车赶课，当时学分被当便是人生最大的危机。这样的危机现在回想起来啊，也是倍感温馨的。距离学生时代离开十多年，拥有的已经是事业而不是课业，远在海峡的另一端甚至有了家，里头有个孩子，还有我的爱人。 呼啸而过的脚踏车像是时光机，我随着转身看看那对情侣，思绪像是回到了穿学士服的那一年。当时的我和你正赶着拍团体照，骑慢一点啦，很危险。你的尖叫声在脚踏车后座传到了我的耳机，不行了，来不及了，学士服花了500块租的，没拍到照，打工的钱都白费了。好险还是赶上了。学士服是长袖的，不太透气，夏日飙着脚踏车，我和你全身都已经被汗水浸湿了。最后一排的我们并肩站着，笑容被收进照片里，学生时代的最终章。 结束后我们在校园散步，想先去附近吃个午餐再回来牵脚踏车，但不知道吃什么，只是漫无目的的走着。你的长发随着步伐跟着起伏，在几个礼拜就要毕业了，你要留在台北，而我却要回到台南。对话就像步伐那般的漫无目的，却都知道不敢碰触即将分开的话题。家里的工厂在等我回去经营，你的家人在台北等着你回去照顾。你的手勾着我的小指，手大力的摇晃，嘴里哼着你的自创曲，啦啦啦的，与夏日的蝉鸣对唱，是我心里对夏日的影响，也是我如此深爱夏日的原因，因为我如此深爱着你。 你会等我打工下班，一起吃永和豆浆就能开怀大笑，不用高雅的牛排餐厅，你是我最单纯美好的爱情，只有机车后座坐到屁股痛都没关系，你都愿意陪我骑上3个小时，只是想要一起去冒险，成为出游最佳的伙伴。只要想着日子如何与你消耗，是最没有意义却是最浪漫的事情。青春的恋爱诗篇好像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啊，还有好多的时间，于是可以跟你一起浪费。那一年我们都用还可以挥霍的时间，在对方的世界里砌出了城堡，住进彼此的心里，深埋在你的灵魂深处，没有其他应该要烦恼的，只要烦恼你的苦恼，再感受你的快乐。 你就用这朝夕的相处堆积成了青春的日子，叠成生命的重量。你的笑容总是会笑到脸颊，笑满了我的回忆。终于走到校门口，顾不得学士服的闷热，我将你搂入怀中，我的眼望向你的眼中深处，你看着我没有多说话，安静的只剩身旁的人声喧哗，却无法喧闹我们的氛围。我不想踏出校门口，我还想和你拥有更多的回忆。我的唇贴上了你的唇，静静的轻触对方，没有分开，也没有激烈的拥吻，只是轻巧的在最恰当的距离，用最舒服的位置拥有了彼此。 直到几乎拥有全世界的时间之后，我们才慢慢的分开，但仍靠着头。那一刻彼此都成为了灵魂的重量，在纯白无瑕的学生篇章拥有了与生命等同分量的重量。未来这个名词对即将离开学生时代的我们抽象的遥远，却又逐渐逼近，不知道未来太多的具体样貌，只知道我们都如此用心地面对彼此，珍惜每一个秒针踏过的时间。后来我们踏出校园，买了午餐， 脱下了学士服，踏出校园，而我到了台南，又到了中国。 剩下的日子似乎没有太多故事，生命突然瓦解成工作、账单、升迁和薪水。我也忘了你是在哪一年离开的，只是每一次回国时，我仍旧会回到校园里走走，寻找那曾经灿烂的痕迹。后来彼此偶尔还会传讯息聊聊近况。你在前年结婚了，经过一年又一年的稀释，从分开的痛转为相处的释怀，似乎不再是彼此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了。而校园里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气息，球场有热血，湖畔有文艺，人们都在用年轻的岁月写下人生的精华篇章，想着那些用每个日子的细节堆叠的青春恋爱，那一场干净的只有恋爱的那种恋爱。 如果我们是在工作之后才相遇，你是不是就会和我走入婚姻，然后走过所谓的一辈子呢？但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拥有青春最美好的一场纯白恋爱了？你是不是就不会成为如此美好的回忆了？在时光流转而至的现在，我有了新的爱人，有了新的人生，但那一年夏日的校门口，你永远会是站在那里与我的青春接吻的女孩，而我是那个男孩。 我用了生命最单纯也最精华的时刻，写了一篇与你已经无法前进却停止在永远的故事。原来是在青春的时刻遇见了你，不对的时间遇见了最好的你，这才让它成为了人生最美丽的一个篇章。而虽然你已经不再是生活中我最重要的那个人，但你早就已经是生命里重要的那一个人了。 故事讲到这边就结束啦。我看完这篇篇章的时候真的觉得很甜。 该怎么说呢，就是他是一个男孩，然后他在怀念与他在记忆里的那个女孩和他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或许是初恋，这不确定，但就是一场纯纯的校园的恋爱。 对，真的是很单纯，他们其实心里没有什么柴米油盐，他们的在他们的那段感情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而已。 我以前是不会对这些事情有所渴求的，但是我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真的很想要趁还在校园的时光里面谈一场恋爱。 而且啊，真的必须要说他的文字真的好美好美， 真的 就是会让人恋爱的那一种，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在写故事的这个男孩他心里在想什么。 还是要谢谢 Charles 愿意让我用他的六篇极短篇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因为每一次读到他的文字我都觉得好开心哦。 真的，因为他的文字真的是很美很美，然后会让人想要读下去。而且他的文章他不只有就是讲青春讲恋爱，他还有各种不同面向的东西， 人生的各个阶段。 对，然后而且你从他的文章里面啊，你从他的字里行间，你就算不是那个经历过那个时段的人，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段的人的心情。 没错，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只会分享他的极短篇系列嘛，那如果大家对他的其他文章有兴趣的话，我们有在文案里面把他 tag 出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点进去看一看。 对啊，他的 IG 里面有很多的文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去细细的读过那个文字。 是的，那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就有聊到了生命里重要的人嘛，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不免俗的就要来跟伙伴聊一下咯。你觉得你生命里重要的人有谁啊？挑一个就好了。 重要的人哦，也不没有说最重要嘛。 嗯，没有说最重要。 那我觉得我要讲一个我国中认识的好朋友。国中的时候我和他认识，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我不是第一个跟他讲话的，然后也不是他第一个认识的人，对，然后但是我们后来变得很好很好，因为我们的个性非常的 match， 是， 然后我们就是从国中一直好到现在，而且我们是他现在是我唯一还有认真在联络的国中同学。 然后就是到现在，我们之前啊，我们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那种一个礼拜不管再忙一定要见一次的那一种。 我觉得这 个 感情的维系很棒哎。 对，然后就是到现在啊，因为我们都是就是已经变得那么忙了，然后而且我们也念不同的大学，那虽然说就是到现在我们就还是有定期在联络，虽然也不是说每天传 LINE 或者是每天见面什么的，但是我们还是会固定的去关心对方，然后了解对方的近况。 那给你一句话的时间，你想要跟他说什么呢？ 好久不见了，约个见面吧。 如果他的朋友有听到这句话的话，赶快让他约见面的时间咯。 没错， 在我生命里重要的人吗？我自己就没有讨这个坑了啦。的确是有一个，但是就先不跟大家聊了，因为已经有安排要在后面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大家就期待一下咯。 那么我们讲到这边，要来送上这边的一首歌。 是的， 是什么歌呢？ 是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可以遇见你，在生活中跟你谈一场恋爱，或许就已经是足够幸福的事了吧。 一起来欣赏吧。 你的手是那不 每当我心情烦闷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打开 FM88.1 收听时兴广播电台，因为这里总有让我心情放松的好音乐。现在心情烦闷吗？那就打开 FM88.1 吧。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是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来到这边呢，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所以我们要来帮大家做个简单的回顾咯。 那开场白部分呢，我是跟大家聊到我的上个周末是一个美食之日、对，就是吃了整个周末的美食。那慧田的话则是要预先跟大家请假，因为她要去看她老公啦。 没错啦。 那么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呢，我是来向大家报喜的，我得奖了， 终于向大家报喜了。而且他的 AirPods 他说要买，他真的买了，他真的已经寄到他家了。 没错，我就等今天晚上回家开箱，超兴奋的。 那你要录开箱影片吗？ 算了，好麻烦。我会上来，下个礼拜我会上来跟大家讲，就是我的开箱的心得 ，OK 吧？ 使用心得这样 ，OK 吧？影片就算了， 可以可以。 好，然后我们在心情听看听的部分呢，是和大家分享了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的作品《红色手指》。推荐大家有空的话，真的要去看一下他小说的内容，体会一下他文字里的细腻。然后最后在宫内说书人的部分呢，是分享了 Charles 集短篇的第三篇《不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 讲到这边呢，就要来进行最后一段跟大家的 talking 啦。 没错的， 要来聊什么呢？ 你们大家今天在听整个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 BGM？ 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听出是什么歌了吗？是一首会让人很想要跟着唱的歌。好，那就是林宥嘉的《浪费》。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放这一首歌当作是我们的背景音乐吗？ 因为我 ban 掉了他在节目里面光明正大放这首歌的机会。 对，没错。好，没关系，就是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古奈说书人、我们在挑今天古奈说书人搭配的歌曲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他在前面先放了就是梁文音的《最幸福的事》。 是。 然后但是我在看完这整篇文章了以后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宥嘉的《浪费》。 嘿。 对，然后我就把它打上来，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就打上来让他斟酌一下，看他最后决定想要放哪一首。然后可是因为他后来他就把它编掉了，就是这样讲了嘛。 我就给他一个理由说，我觉得那个故事是已经放手已经祝福了，但是浪费好像是我还不想要放弃你，反正我就跟你耗嘛。 没错没错。以他讲的他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啦，不过因为我还是好想听浪费哦。那该怎么办呢？把它变 BGM 啊。 OK 啊，而且这样我还可以自己唱，是不是 还可以听听满60分钟？哎，除了正式放歌的时候、 整场都爱听，也不错吧。 对啊。然后刚刚进到录音室来的时候，我就其实跟他说，其实我在看完这一篇的时候一样跟他其实很想要放浪费。 对，然后就又要提到就是我们俩之间恶心的默契， 真的很恶心耶。 因为我 一半就已经那么有默契，这样不好吧？ 真的，因为其实我真的也是看到的时候第一想法就是哦，浪费啊、然后可是因为他后来他还是比我多想了一点、对，然后因为我也才刚看完这篇文章，就是我昨天才在顺稿， 所以请跟我继续保持默契下去哦。 OK， 尽量咯、那讲到默契，你今天到底是在笑什么呀？ 我今天就仿佛嗑药了一般， 对， 很好 cue， 很好聊，然后都一直在笑这样。 对他，你知道他，我们刚刚在录两个中间的休息时间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在给我笑。然后我们每次开录前30秒，他说再给我30秒，再让我笑30秒， 就是还没呛完要呛完的概念。好啦，其实是因为呢，上礼拜荡到谷底了嘛，所以这礼拜就要回弹一下。 没错。 对啊，你看，好聊他也嫌弃我，然后不好聊他也嫌弃我，他就是专业 diss 伙伴，你知道吗？ 你就是怎样我都要嫌弃啊，高兴吗？ 没关系，反正你还是要跟我耗下去，就像浪费这首歌，你还要跟我耗到53集。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是哦。来到这边呢，要放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 今天是一个学弟的工商时间， 因为是单数集啦，然后他有听过节目，所以我就让他点歌了。那他刚刚说的是工商，所以呢他也是世新电台 FM 88.1 的主持人之一。他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6点钟，尤瓦希尔特主持人柚子，有听到的话记得就是回复给学姐哦，就是也要帮我们工商一下，知道吗？他今天呢，他其实是我们两个人的学弟啦，然后也刚刚也说了，他其实是在我们的2个小时前有自己的节目嘛。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给他一点点的鼓励跟支持。今天呢，要开放给他点的歌是二姐江蕙的《酒后的心声》。那在这边在放歌之前呢，也一样要跟大家提醒，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 FM 88.1再见喽，晚安， 晚安。